你看到了吗？在英军接管前两周，你赶到那里的时候，有没有毒气室的证据？就像宣传中说的那样，德国人在集中营里有毒气室，或者有任何人提起毒气室这件事？不，我从没想过贝尔根贝尔森有毒气室。每天有500人死亡，平均每天500人，即使是在英国的管理下。在英国政府管理下，是的。发生的事情是，英国士兵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半饥饿的人。他们的胃壁很薄，胃会胀裂，他们会死的。囚犯们是这么说的。条件还不算太差，直到44结束。然后是大规模的移民。但当他们又多关押了4万到5万人的时候，就成这样了。现在我读德语书，我不确定它是否准确或者不。但英国违背了对这些士兵的承诺，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战线，而且他们受到了相当残酷的对待。部分原因是一些英国士兵不喜欢那些德国人。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读到的，因为我从来没能找到他，但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这真的让我很沮丧，因为我认为我们是在为理想和荣誉而战。这是我们最能做到的一件事，同意让他们安全联系他们的战线。而那些因为很多人溜走而留下来的人，则殴打囚犯。推土机把这些尸体埋进乱葬坟的时候，你在现场吗？把尸体推进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这些长长的战壕里。尸体被扔进去，卡车每天都在小屋外面转，把尸体运走。然后尸体被带到推土机挖好的坟墓那里，被扔进坟墓里。但我们都被放入了一个看起来很大的浴室里。我猜的，因为房间里有很多淋浴头。东西放在最上面，我们都被命令。全身赤裸着坐在长椅上。老人和年轻人，当然男女是分开的。但我们都得坐成一排。最后发生的是，雨水从淋浴头里喷洒出来，他们把肥皂和水喷洒在我们身上。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必须去除虱子，以防传染斑疹伤寒。我们身上满是虱子，我们的头发被剪了，他们向我们身上喷洒肥皂和水。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毛巾了。所以当我听说淋浴喷头和大屠杀之类的事时，我很清楚那是什么。水像雨点一样喷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除虱子，就是这样。这就是毒气室杀人故事的来源。那些淋浴头很危险，我不知道。那一定是来自俄罗斯的宣传。采访者，所以就像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辛德勒的名单里的每个人都在等着毒气进来，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肥皂和水，大量的水喷洒在我们身上，我们称之为那是俄语洗手间的意思。浴室，对，不过是一个很大的公共浴室。我得说，它太大了。很大很大的浴室，就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当然当时我还很小。但我记得至少是30×30。建造它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清洗我们，给我们像小狗洗澡一样。理发也是一样，我是说我们都被剃光了。为了消除虱子，因为我们有虱子传染病毒的问题。战争年代，每个人都有虱子，你知道的。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虱子，这是常识。当然，我们必须去除虱子，然后被送往德国。采访者，所以犹太人不能说出每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不，他们不能。当我听到犹太人的故事，他们掉没了头发，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没有头发。这就是我的看法。采访者，那运牛车呢？运牛车的故事也差不多一样。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很幸运，如果我们能坐上一辆牛车。因为我们没能坐上牛车，那时我们不依赖马匹。坐上牛车，我们就不必步行。天哪，能坐上牛车，那真是太奢侈了。是的，牛车里挤满了人。是的，你知道，像那样旅行非常困难。你不能经常，你不能坐，你必须站着。因为牛车被塞满了。经常没有水，没有食物。这就是那些年的情况，人们看起来都像悬挂在运牛的车上。当你看到那些照片时，那可能就是我们。我们在那些年都是那样，那不代表什么。 当你看到双层床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的天。如果我们有双层床就很幸运了，晚上我们可以睡在那里。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在外面的雪地里睡觉了。坦率地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犹太人被迫害的事。我们知道在俄罗斯有处决发生，但在德国我一次都不记得发生过。我从没听过这些虐待、处决犯人故事，或者后来在南美也一样。我必须努力寻找哪怕是最轻微的反犹太人的记忆，没有虐待犹太人。那是我在那里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因为他们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很好，和我们一起玩，给我们玩具。你知道，那在那些日子里从来没有动不动刁难我们。这些年轻士兵中有谁对我们行为不端吗？从来没有。那是战争年代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来自德国集中营的文件显示，海因里希·希姆莱，他是德国集中营总长，于1942年12月28日发布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降低集中营的死亡率。集中营主要由工厂构成，工人的流失损害了战争武器的生产。1943年1月，集中营督察员理查德·格鲁克回应希姆莱的命令，应该用尽一切办法降低集中营里的死亡率。早在1937年，几家德国报纸就报道了谋杀犹太人将会被处以死刑。约瑟夫·莱因哈特为此被判处死刑。由于杀害犹太商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外邦妻子，谋杀就是谋杀，不管受害者是谁。集中营里有投诉办公室，犯人可以在这里投诉或提出建议。对狱警和犯人都有严格的纪律制度，那些被判有罪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有警卫袭击囚犯，卫兵会因此受到惩罚，通常是死刑。集中营里还有一座监狱，关押危险分子或罪犯。1943年，德国党卫军逮捕了布痕瓦尔德的指挥官卡尔·科赫，因为他虐待囚犯。经过调查，科赫被党卫军法官康拉德·摩根认定有罪，并被枪决。犹太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阿诺德·马约尔，在他1988年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书中承认，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更多是死于班疹伤寒以及其他自然原因，而不是被处决。火化炉的目的并非为了杀人，许多尸体都被火化了，因为奥斯维辛是建在沼泽地上的，所以腐化的斑疹伤寒尸体会污染饮用水，传播致命疾病。美国的爱丽丝岛也有类似的消毒和火化设施，和德国集中营里的火化炉一样。事实上，德国集中营的程序基本上与美国在爱丽丝岛使用的程序一致，程序的目的完全相同，就是防止疾病传播。今天在美国，火葬场的使用甚至比当时的德国更为普遍。大规模屠杀和毒气室的故事起源于苏联的报道，由众所周知的骗子和种族灭绝杀人犯亲自下令编造，他们就围绕在伊利亚、艾伦伯格和乔·斯大林周围，然后由犹太人拥有的《纽约时报》传播开来。这个故事在德国投降几小时后就传开了，这使得任何被诬告的德国人都无法反驳苏联的说法。事实上，没有科学证据证明犹太人是被毒气毒死的，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被毒气毒死了。德国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毒气受害者的身份，没有希特勒的命令，没有被毒气毒死的犹太人万人坑。在纽伦堡，毒气室的存在从未得到证实。成千上万份关于集中营的德国秘密文件，战后都被没收了，但没有一个文件证明灭绝犹太人的方针和计划存在过。在1944年11月22日写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信中，驻扎在所有集中营的红十字会汇报说，我们没能发现任何用于消灭平民囚犯设施的痕迹。梵蒂冈和红十字会在战争结束时采访了数千名被释放的集中营囚犯关于所谓的毒气室，回答总是一样的，不，被囚禁者自己从未提及毒气室，所有法证化学检查都证明了关于奇克隆 使用在所谓的杀人毒气室里是错误的。美国执行技术专家弗雷德·洛伊特前往奥斯维辛，偷偷从所谓的毒气室获取样本。他对他们进行了测试，并发表了他的检测结果。基于对墙体样品的化学分析和各种技术论证，洛伊特的结论是，当时调查的地点不可能是，或者现在被利用或被认真考虑用作处决毒气室。除了摄像师是个例外，通常我们没有摄影师，我还带了一样的设备。那些设备我通常会把它们带进美国的监狱里进行检测。如果我在调查美国监狱的设施的时候，绘图员在那里进行测量和验证数据。这些图纸是在现场绘制的，我们回到美国后再进行复制，记录下我们看到的一切。我亲自拍摄了照片，并提供了大量的照片证据。那些都是我们在波兰找到的硬件核设施产生的结果。我们通常都没有摄影师伴随，摄影师是为了记录所有的法医取证样本。那些都是我从集中营里获得的物证，在比克瑙区从一号除虫设施里获得的对照式样。比克瑙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三大区之一，还有其他疑似毒气处决室的样本，都被按照程序取出，包装和再包装，以提交给实验室。我检查了设施，做出了最终的结论。集中营设施无法支持使用氰化氢气体杀人的论点，无论是出于处决还是其他任何目的的杀人。而且除此之外，还需要提取样本，将它们送回美国，在独立实验室进行检测，目的是为了证实我亲自审查的结果。这些设施实际上从未含有氰化氢气体。在设计一种可以包容高爆高燃的设施的时候，至关重要的一些要求就是，门与框之间必须有密封圈，没有窗户，有一种气体，排出排进的方式可以加热气体和空气的设施，目的是为了保持合适的温度，防爆开关、照明设施等等。上述这些东西，所谓的毒气室都不存在。我们说的是没有暖气的砖瓦建筑，无防爆照明，无密封圈门，某些毒气室根本就没有门，而且火化炉经常敞开，离毒气室太近，或者紧靠设施。如果这些设施被用作毒气处决设备，如果那些操作毒气室的人没有毒死自己的话，在这些囚犯死亡的同时，操作员肯定会被炸成碎片，因为此时高爆毒气会被从非防爆开关迸发出来的火花电弧或灯泡的热量引爆，或者气体接近并进入火化炉时被点燃爆炸。我是说，想想都很可笑，这些设施怎么可能被用作毒气室呢？在奥斯维辛比克瑙检查的所有设施中，没有发现任何可能支持或者曾经支持用来执行多次处决的设备。这些设备利用氰化氢、一氧化碳或任何其他据称或事实上存在的致命毒气来执行处决。基于所有所谓毒气室的非常宽大的最高使用率计算，每周共计约1693人。假设这些设施可以支持毒气处决，它需要68年才能执行完据称600万人的死刑。宣传这些设施能够处理大规模倍数，或者即使是单一的处决，也是荒唐可笑的。这是对地球上每一个人的侮辱。张生是一位化学家，在1990年到1991年的冬天，他在位于斯图加特的著名的马克思·普朗克固态物理学研究所攻读化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开始对洛伊特报告的可信度进行科学调查。他详细的化学分析得出结论，在据称是奥斯维辛毒气室的建筑里没有使用过氢氰酸。他的报告强化了的发现。著名的奥地利工程师也写了一份报告，总结道，由于技术原因，杀人毒气是不可能的，因为杀人毒气与观察到的自然法则完全不相容。的报告是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权威论证。美国研究化学家加威廉·林塞博士也仔细检查了所谓的毒气室。基于其作为33年的化学家的经验，他在宣誓的情况下声明并确认，我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故意，以使用奇克隆一种有毒杀虫剂来杀人。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克拉科夫法医研究所，罗伯特·弗里森、弗雷德里克·约翰·鲍尔、卡洛·马托尼奥以及其他许多人对所谓的毒气室进行的类似技术检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音乐，一位勇敢的犹太修正主义者大卫·科尔制作了一部开创性的纪录片，纪录片名称为《1992年科尔在奥斯维辛》。今天有许多长篇纪录片分析和评论是关于德国劳改集中营的。音乐，1999年一位很深资质的电子工程师1999，他的研究团队对土壤进行了高科技检测，在所谓的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使用地面穿透雷达探测达三个星期，他的研究团队发现地面甚至没有被挖掘过，核心样本显示根本没有人体骨灰，检验结果 100% 确定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泽克根本就不存在万人坑。事实上，东部地区苏联控制区倒的确有很万人坑，然而这却是苏联人大规模屠杀人民的地方，苏联控制区。今天大家都知道卡廷大屠杀是苏联人干的，但在战后这一罪行却被归咎于德国人。查尔斯·拉尔森博士，美国顶尖的法医病理学家之一，作为美国战争罪调查小组的一员，他进行了1000多次尸检，这些都是来自德国集中营里的尸体，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任何人是死于毒气。如果有使用一氧化碳或氰化物毒气杀人，毒气杀人的迹象是非常清楚和易于辨认的，尸体应该呈现亮樱桃红色。在所谓的死刑室的墙壁上没有发现普鲁士蓝氰化物斑点，只有在除尸室里才有大量气体被使用的证据。在那里，奇克隆被用在衣服和床上用品上，以阻止斑疹伤寒的传播。奥斯维辛博物馆馆长承认苏联人建造了所谓的毒气室，那是通过改造一个德国防空洞来造假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个向我们展示的伪造成杀人毒气室的防空洞里，共产党拆除了墙壁，在屋顶上挖了臭名昭著的奇克隆洞，让它看起来像个真正的毒气室。现在当你走进一号毒气室，你会发现它看起来有点奇怪，周围都是土堆。你知道，真的，它看起来像一个防空洞，而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的确是一个防空洞。没错，那就是一个防空洞。他们想让你认为有400万人死在了奥斯维辛，他们弄得400万人死在了那里的集中营的故事像真的一样，但那里的那座建筑不具备作为毒气室杀人的能力。好吧，根本没有。我是说，你知道，如果你走进去，最后他们在屋顶上凿了几个洞，这太荒谬了。我是说，那栋楼里不可能有人被杀，所以他们想让你相信这是一座人们在里面被毒气杀死的建筑，那栋楼里的人被毒气毒死是不可能的。现在要说的是，那栋楼参观者结束参观的地方，那从来就不是毒气室。旁边有个烟囱，天花板上有4个洞，奇克隆粉尘会被从洞里倾倒再进去，人们会看到这些洞，他们可以研究这些洞，四处看看。我在1992年所做的事，我采访了集中营的负责人，他在镜头前向我承认了，不是隐藏的镜头，有2个摄像头在他的办公室里拍摄，是我和我的女摄影师，他在镜头前承认了，作为毒气室向人们展示的建筑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就算苏联解放集中营的时候，那栋建筑还是一个防空洞，一个很明显不容置疑的防空洞。然后苏联人把它改造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毒气室。现在没有任何支持证据证明这栋楼曾经是毒气室。墙上没有奇克隆蓝氰化物的痕迹。屋顶上没有4个洞可以倒进奇克隆。苏联人加了这些，房间里有份隔墙，苏联人把它们移除了。为了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开放的大房间，他们把盥洗室拆了。你仍然可以看到地板上的排水管，你仍然可以看到下水道的洞，就是厕所和水池通进去的地方。但是他们摧毁了所有的设施。苏联人在没有门的地方开了一条走道， 让它看起来像是从毒气室到火化炉的走道。但是有很多东西他们甚至都懒得去掩盖。毒气室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检修井，任何成年人，即使是一个相当魁梧的成年人也能爬下去。其实这是一个逃生出口，有着相当标准的设计程序。这是地下或部分地下防空洞的标准配置。一个逃生口，以防瓦砾或其他东西阻止人们从正门逃出防空洞。但是这个维修井却没有任何注意到。在1991年我去奥斯维辛的时候，奥斯维辛已经向西方开放参观了十多年，没人注意到那个该死的沙井，它就在那儿清清楚楚。房间的门是向内开的，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一个毒气室，你把人塞在里面，他们都挤在门上试图撞开门逃出去，他们会挤成一团死在门口。要想再次打开门，你必须用力推，一堆重达50、100、200、300具尸体的重量。这门是从里面锁的，不是从外面锁的。换句话说，这些受害者可以把德国人锁在门外。这是一件一想到就愚不可及的事情。1995年1月，法国著名周刊《快报》承认1995，关于毒气室的一切都是捏造的，这就是真相。是为了欺骗全世界而在战后重新建造的。法国犹太人奥尔加·沃姆瑟·米戈特写了一本关于纳粹的书，书名《集中营》。他在书中说，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模范集中营。同时，他还说，行政中心也没有毒气室。1947年，苏联人还建造了一个假烟囱，它没有朝天开口，甚至没有与建筑相连。德国囚犯还被迫改造了萨克森豪森监狱的一间淋浴间，来支持苏联的公审秀，但假冒伪劣太粗糙，太令人尴尬了，以至于共产党不得不在1952年拆除了这座建筑。数百名各种各样的人来了，整天都在德国的劳改营里，为营地提供食物和各种物资，然而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也从来没有人承认过看到过任何杀人毒气室的证据，例如巨大的燃料消耗量，每小时成千上万的尸体，骨灰在哪里？航拍照片也同样缺乏支持毒气室存在的证据。盟军于1944年夏天每天拍摄的德国集中营的详细空中侦察照片，全部于1979年被公之于众，即使是中情局的专家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成堆的人的尸体，从火化炉烟囱冒出的浓烟，或者成群结队的犹太人等待死亡或被毒气室毒死的景象。我们看到的成堆尸体的可怕照片，那些作为邪恶的纳粹有计划的灭绝犹太人的证据，实际上是恶意误导。所有集中营囚犯死亡的影像都是那些死于斑疹伤寒和营养不良的人。那是战争的最后几周，在德国西部的集中营里，这一点得到了德国军方、红十字会和英国军方的医疗记录的证实。即使是主流历史学家现在也同意大规模屠杀或杀人毒气，从未发生在任何一个盟军拍摄影像的集中营里。不幸的是，无论何时展示这些影像，都没有人指出这一点。所以他们试图灌输给你一个虚假的故事，但现在你知道真相了，实际上是盟军的饱和轰炸，直接导致了许许多多悲惨的死亡。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尸体大部分甚至都不是犹太人，大量的死亡实际上是盟军的轰炸和扫射直接造成的。诺德豪森的照片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但事实证明，这些囚犯的死亡是由英国战机轰炸和扫射造成的，他们的死亡并没有像官方所说的那样是德国人大规模灭绝屠杀造成的。在那里，有超过4000名囚犯因为肺结核而长眠不醒。你们怎么医治肺结核？没有药物，什么都没有，几乎没有食物。食物已经非常贫乏了，德国人根本不用吃饭。突然到了4月3日3点，警报响起，美国轰炸机出现在我们上空，在我们的营地投下炸弹，整个集中营被彻底摧毁了。这4000人中，我们只幸存了200人。 天花板上悬挂着炸飞的尸体。太可怕了，大火燃烧了好多天。我们还在，你知道的，护士、医生、行政人员。我们逃跑了，美国人犯了大错。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是集中营。他们只知道那是一个德国军营。德国人在一个月前清空了军队，我们在一月份进入了这个营地。你看看。所以他们不知道营地里是囚犯而不是德军。所以他们在早上九点回来轰炸了整个城市，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当美军清空他们飞机上的弹药的时候，我们在田野里逃命。军飞机飞过来用机枪扫射我们。美军知道扫射的是谁，他们是德国人，实际上是囚犯。我们走进树林，在树林里待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只有生土豆可以吃。那这些照片呢？你见到的死者照片主要是政治犯。他们要么死于饥饿、疾病，或者间接或直接死于盟军的轰炸。当苏联人接管集中营时，他们重新使用了集中营，里面挤满了德国人和其他反共分子。在共产党折磨和饿死这些人之后，这些囚犯的照片也被传了出去。作为希特勒大屠杀的受害者，实际上是苏联人制造的大屠杀的照片，甚至是盟军轰炸德累斯顿时死去的德国人的照片，也被移花接木到洗脑宣传中，作为犹太人被屠杀的证据。尽管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影像的真相，这些照片现在依然成了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象征。我们的媒体还在用这些影像来误导公众。大屠杀修正主义的主要智囊机构是历史评论研究所，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再教育。1979年，国际历史评论研究所公开悬赏$50,000，寻找可证实杀人毒气室确实存在的证据。梅尔·莫梅尔斯坦提出了质疑，他是匈牙利出生的犹太人。他声称他看到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妹被诱骗进毒气室。他用自己的自传体回忆录《只剩下面包》作为证据。在书中他描述了他父亲告诉他，他的母亲和妹妹是如何被活活烧死的。他在他的书里后来说他叔叔听到了。他的母亲和妹妹被带到了毒气室。他后来在一封刊登在加州报纸上的一封信中再次改口。他说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姐妹被带着通过一个隧道进入五号毒气室，尽管根本就没有什么五号毒气室，或者是一条通往那里的隧道。加州高等法院法官托马斯·约翰逊判决国际历史评论败诉，并奖励梅尔·莫梅尔斯坦$70,000，声称犹太人被毒气毒死的事件不是一个可以争论的理性话题，因为这就是历史的事实。此前早就有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及其盟友就用毒气室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囚犯。犹太人控制的媒体甚至使用了600万这个神奇的数字。还有那些神奇的词汇，像灭绝和大屠杀这样的词汇。1916年3月22日的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奥地利人和保加利亚人把人们关在教堂里用毒气使他们窒息而亡。一些其他宣传说德国人砍掉孩子们的手，把加拿大士兵活活钉死，在工厂用尸体制造人体肥皂，挖出平民的眼睛，砍掉十几岁男孩的手，强奸和性残害妇女，让孩子们玩手榴弹，用刺刀刺死婴儿。战争结束后，斯坦利·鲍德温在议会里承认，这一切都是宣传，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毒气室。他还公开向德国人民道歉，为种族主义者对德国人民的诽谤道歉。1925年12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承认所有关于德国及其盟国暴行的宣传都不是真的，希望这种事永远不要再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虚假的反德宣传再次传播。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盟军宣传了德国的暴行，以转移人们对主要由苏联红军犯下的暴行的注意。1944年2月29日，一封写给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高级神职人员来自英国宣传信息部的信内容如下： 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独裁者自己在俄国使用的统治方法。例如，这些信息来自首相本人在过去20年里的写作和演讲。我们知道1920年红军在波兰的所作所为，而他们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加利西亚的和比萨拉比亚的胡作非为则是最近才知道。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红军在占领中欧时的所作所为。除非采取预防措施，显然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恐怖行为。这将导致给这个国家、英国的公众舆论带来不应有的压力。我们不能改造布尔什维克，但我们可以尽力拯救他们，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免受他们行为的后果的威胁。过去1/4世纪我们所看到的布尔什维克的暴行，是单纯的否认共产党暴政，难以令人信服。除了否认，唯一的选择就是转移公众对整个问题的注意力。经验表明，最好的分散注意力是针对敌人的暴行宣传吗？不幸的是，公众不再想相信尸体工厂、人肉肥皂、被残害的比利时婴儿和被钉死的加拿大人那样易于欺骗了。因此，我们真诚地寻求你的合作来转移公众对红军的种种暴行的注意，希望你们全力支持。针对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各项控诉，这些控诉已经由信息宣传部向各部门传达。换句话说，这封信可以这样总结：我们都知道苏联、乌克兰、大饥荒这样的罪行，以及布尔什维克在过去24年里犯下的红色恐怖罪行24。布尔什维克也一定会在中欧犯下同样的红色恐怖罪行。我们会用关于德国人的谎言来掩盖他们的罪行。公众不像以前那么愚蠢了，但我们会编造更好的谎言。你必须让人信服地散布这些谎言。这提醒我们，真理确实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大屠杀的谎言的开始。当受控制的媒体开始针对德国进行更可怕的洗脑宣传的时候，基本上宣传机构指责希特勒和德国人的所有事情都是布尔什维克自己犯下的罪行。宣传允许这些罪行发生，犯罪时沉默不语，然后洗脑宣传接管了一切。当犯罪发生的时间，基本上把罪行按到被征服者的头上，胜利者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一切都归咎于被他们屠杀和强奸的人。战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呢？没完没了，因为犹太人意识到了，他们要让色列显得和谎言无关，作为编故事的动机。然后，好像这还不够，德国开始为每一个所谓的大屠杀幸存者赔偿。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只需要有一个关于在欧洲和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故事，然后他们就可以从德国得到钱。所以你编的每个故事都会得到奖励。犹太裔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是黑化宣传、虚假宣传的负责人。黑化宣传是虚假的信息和材料，标榜其信息源来自冲突的一方，但实际上来自相反的一方。它通常用于诋毁、羞辱或歪曲敌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也伪造了文件和日记。历史修正主义者相信黑化宣传是大屠杀宣传背后的始作俑者。暴行宣传是我们赢得战争的方式，而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将继续这种暴行宣传，我们将升级宣传，直到无入再相信。哪怕是德国人说的好话，直到德国人在海外还能获得的同情被摧毁殆尽，直到德国人自己都如此困惑，以至于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旦这种不断升级的洗脑宣传目标实现，一旦德国人开始仇恨自己国家，人民无需勉强，而是急切的、心甘情愿的取悦胜利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样的洗脑永远不会结束。再教育需要细心照料，就像英国的草坪一样，即使一时疏忽，杂草也会再次冒出。那些都是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相的杂草。1940年9月，塞夫顿被政治站主管招募，组织黑色宣传和盟军心理战。塞夫顿的特殊方法是尽可能精确的撒谎。 这样他们的谎言就不会马上被揭穿。直到1947年，德尔默一直在和法国人、苏联人和美国人协调黑化宣传运动。在此期间，他和他的手下伪造了德国人的文件。那是关于德国战争罪行的文件，这些文件已进入官方正式档案。德尔默将这些文件提供给了英国信息宣传部。信息宣传部反过来又把这些伪造的文件送到纽伦堡审判，作为没有核实该文件真假的官方文件。这些假造的文件被作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的证据。战后的宣传指责德国发动了战争，封禁了关于所有盟军暴行的信息，并把苏联描绘成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艾森豪威尔将军还为大规模抓捕德国村民，强迫这些村民观看德国人都做了些什么。纳粹集中营的新闻片段吓坏了观众。艾森豪威尔下令拍摄的一部完整版电影展示了囚犯们萎缩的头颅，还有据说是用人皮做的灯罩。德国平民被大规模抓捕，被迫观看这一切，目的是向德国人灌输羞耻感和恐惧感。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占领的一周时间里，好莱坞导演比利·怀尔德在集中营里拍的一部宣传谎言的电影，至今仍在广为流传。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死亡米尔斯》，德文，是为美国战争部心理战部门制作的，其目的是向德国人灌输纳粹是恶魔，达到让德国人以民族主义和种族意识为耻的目的。这部电影声称纳粹用犹太囚犯的脂肪制作肥皂，用囚犯的皮肤做灯罩，使囚犯的头颅萎缩，就像在亚马逊食人部落做的一样。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了发生在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这些可怕的说法，是荒谬的盟军洗脑宣传。这一切都已被揭穿为彻头彻尾的捏造。即使是像黛波拉·利普斯塔特这样的犹太学者，现在也承认这些都是宣传的谎言。测试证明这些萎缩的头颅是假的，肥皂是普通的肥皂，灯罩是山羊皮做的。集中营里也没有任何杀人毒气，毒气是伪装成淋浴间的故事，这些都是虚构的战争中发生的暴行，类似于之前被揭穿的关于犹太人被制成肥皂和灯罩的说法。头颅萎缩的骗局是阿尔伯特·罗森伯格发明的，他是一位在艾森豪威尔心理战部队服役的犹太军官。尽管这些事情已经被揭穿为骗局，撒谎成性和充满仇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断重复着这些言论。他们会杀死婴儿，用婴儿的皮肤做灯罩，用婴儿的脂肪做肥皂。我给他们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用人做肥皂的地方。笑声。他们把人扔进去，拿走脂肪，给德国军队做肥皂。水在大水池子里沸腾。我们有人体制成的肥皂。的意思是纯犹太人的脂肪。的意思是翻译过来是干净的犹太脂肪，纯犹太香皂，你知道，纯犹太人，一块肥皂上面写着用犹太人的脂肪做的。犹太人新闻社伊拉克人为所有犹太人准备了毒气室。1944年又出版了一本书，提倡去纳粹化以及对德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洗脑。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如何对付德国，它是由著名的成员写的，尼泽是纽约一位富有的犹太律师，也是西奥多·考夫曼和亨利·摩根索的同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财政部长摩根索计划的起草者。尼泽想把德国人变成确定无疑的被洗脑的僵尸，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师将被替换，媒体不遗余力的妖魔化和禽兽化德国人民，国家社会主义被描绘成最邪恶的意识形态，德国的书籍被大规模焚毁以摧毁德国的文化以及消灭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作为妖魔化德国人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苏联和其他国家也伪造了许多照片，用来证明大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死去的德国人的照片成了死去的犹太人的照片，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照片变成了邪恶的种族主义纳粹的照片，德国难民的照片成了犹太人的照片。 战后由犹太人拥有的媒体开始的反德宣传，在未来持续了70多年。在拉里金的电视节目中，演员马龙·白兰度勇敢地评论道：我很生一些犹太人的气，我对某些犹太人非常气愤，整个好莱坞都是犹太人经营的，好莱坞属于犹太人，他们应该更加关心，好莱坞属于犹太人，他们应该更加关心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阿里尔·沙龙在2001年承认，我们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美国人知道这一点。犹太至上主义记者说，让我们诚实面对自己吧，犹太同胞们，我们确实控制着媒体，我们犹太人很多身居高位，在所有大型电影制作公司里，这数量之多几乎算是骇人听闻的了。你知道八大电影制片厂都是犹太人经营的吗？乔尔·斯坦，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家，在2008年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中，斯坦说，那些认为犹太人控制不了好莱坞和媒体的美国人简直就是傻瓜。他说，我想让美国人知道我们犹太人的成就。是的，我们控制着好莱坞。我不在乎美国人是否认为我们犹太人在掌控新闻媒体、好莱坞、华尔街或政府。我只关心我们犹太人能继续掌管着他们。斯坦自豪地承认，犹太人完全掌控着好莱坞。接着，他又列出了一长串好莱坞媒体老板的名单，这些老板都是犹太人来证明他的观点。今天，六家犹太公司控制着全球 96% 的媒体，所谓的去纳粹化从未停止过。70年来，我们只听到了历史报道的一面之词，有成千上万的书籍、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关于大屠杀犹太人的，以便恐吓人们憎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著名的电影之一，影响了人们如何看待德国在二战中的角色的电影，无疑是辛德勒的名单。作为真实故事贩卖给公众，并以黑白拍摄以伪装其真实性。尽管这部虚构的电影包含裸体和谋杀，在欧洲和美国的学校里，它不断地被播放，作为历史教育的必修课。电影把德国人描绘成邪恶的怪物，德国人只想做一件事，杀害无辜的犹太人。然而，这部电影是根据一本小说改编的，叫《辛德勒的名单》。这本作者是托马斯·肯尼利的书获得了《洛杉矶时报》小说类图书奖。作者本人没有集中营的经历，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部电影被当作真相放映给我们的孩子看，而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基于一部虚构的作品，换句话说，它不是真实的故事。名字、人物、地点和事件，要么是作者想象的产物，要么都是虚构的。容易受影响的中学生还被要求阅读《安妮日记》，这本书可能是大屠杀犹太人理论的巅峰之作。15岁的安妮·弗兰克和他的父亲奥托·弗兰克1944年9月被从荷兰驱逐到奥斯威辛，奥托在奥斯威辛的医院接受治疗。几个星期后，面对推进的苏军，安妮和其他许多人一起被疏散到人满为患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成千上万的犹太幸存者选择离开奥斯威辛前往西部，到1945年1月还是和同一批人。据说多年来，这些人每天都在谋杀他们犹太人。1945年3月，安娜·弗兰克死于斑疹伤寒。然而，日记的原稿由德国国家法医局、联邦刑事法院进行了司法鉴定，他们的分析确定了很大一部分作品是用圆珠笔写的，因为在1951年之前，圆珠笔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用的，所以《安妮日记》部分作品是在战后巧妙地添加上去的。笔记专家在仔细检查了作品原件后确定，日记里所有的笔记都是同一个人写的。德国国家刑侦局认为，《安妮日记》里的笔记与已知的安妮真实笔记完全不相符。这本日记的真正作者是犹太小说家梅尔·莱文，他后来为该作品在法庭诉讼中提出要求，并获得了5万美元的报酬。 他赢得的官司是和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打的。安妮·弗兰克日记的真相于1959年首次曝光，那是由瑞典杂志报道的。报道证实了犹太小说家梅尔·莱文撰写了安妮日记的对白，作家本人要求获得写作该作品的报酬。这是作家在和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对簿公堂中提出的。瑞典文章的节选出现在了1959年4月15日的美国经济理事会的一封信中，内容如下：历史上有很多神话的例子，它们比真理存在的时间更长、更丰富，而且可能比真理影响力更大。西方世界多年来一直注意到一个犹太女孩，媒体标榜由她亲自撰写的故事《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任何关于这本书有见识的文学审查都会显示，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可能完成的作品。一个值得注意的决定是由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做出的，证实了这一观点。在那次判决中，著名的美国犹太作家梅尔·莱文获得了$50,000的金额，这笔钱是由安妮·弗兰克的父亲付给作家的，作为莱文撰写安妮·弗兰克日记的酬金。法国的博士收集的证据表明，那本著名的日记《安妮日记》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骗局。在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教授说，事实迫使我不得不说，安妮日记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诈骗。犹太裔德国共产主义者布鲁诺·鲍姆承认自己是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要宣传造假者成员之一。他说，这并没有夸大的成分，大部分奥斯维辛的宣传材料都是我们在集中营里写的。我们为全世界公众执行了这项宣传活动，一直干到我们在奥斯维辛的最后一天。邪恶的德国人实际上不遗余力地让囚犯们吃饱，让囚犯们住得更好，让他们的娱乐更丰富多彩。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周，营地里的食物还算充足。当时盟军把德国的所有基础设施都炸毁了。我们还有一个管弦乐队，由一些音乐家组成。一个音乐家非常出色，他会弹奏乐器，还会作曲。所以后来我们有一个乐队在周末演出，这当然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也演戏剧什么的。奥斯威辛有什么文化活动吗？是的，我告诉过你，我们把一架钢琴，不仅仅是一架钢琴，一架三角钢琴刚建好就搬进了一号营区，那个新营区楼下的房间被指定做戏院用。当他想在新一号营区建舞台幕布时，这是一个大餐厅，还有一个舞台可以使用，这样表演可以让女性展示他们的文化。他说，看在上帝的份上，难道这里没有人能帮我把幕布穿在环上，以便舞台上使用？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他说。我走上前帮他布置舞台幕布，这真是太好了，因为有一个男人坐在我对面，这是我生活的小改变。我的室友负责工作分配，如果你碰巧懂音乐，你会演奏什么乐器？我说，我学过钢琴，但和乐队一起演奏我还不够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说，好吧，那也许你知道那些音符。我说，是的。他说，好吧，那我可以用你，因为我们必须写出来。从最初的音乐片段开始，导演分配到不同的乐器，因此每个乐器在整张纸上只有一条短线，所以我不得不把它拆开，为每一种乐器写下曲谱。我不得不这么做，我甚至还得画线。我们没有预先印好的乐谱纸，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在那里待了一整天，有一段时间，直到我们被从奥斯维辛带走。但后来他看到我在那里工作，我有一张大桌子，我可以在那里工作，摆放所有的纸张，一切显得那么祥和，很放松。奥托想和我多谈谈。就在那时，我遇到了那个党卫军，那是我在奥斯维辛期间做的最后一份工作，我在第十街区的另一份活事。我们出去捡树叶，也会从树上摘树叶。他们会为整个集中营沏茶，为整个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电影院。你们有一些娱乐活动吗？好吧， 在开始的那些日子里，那里有一个图书馆，人们可以在那里借书阅读。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些报纸。有时我们也会有小提琴四重奏。以前常来宿舍造访，后来他们说要在集中营里建一个电影院。我们是囚犯，他们一定疯了，要在集中营里给我们建电影院。这是真的，他们在集中营里建了一个电影院。是啊，之后我们去了宿舍区，我们可以去看电影。有时在晚上，他们在晚上带着电影进了集中营。他们会放什么样的电影？德国电影，明信片。我一到主营地，就我所知，囚犯被允许一个月给家里写信两次，一次是明信片，一次是信。他们给你写信的材料了？是的，他们给了我们帮助写信的人材料。你是怎么得到这些邮票的？我们可以买邮票。你有钱？是的，我们有钱，我们还有钱。我们的钱是通过犹太社区筹来的。每个人都有一些钱。在营地你可以有货币吗？是的，我们可以有钱，因为那里有个小卖部。不是经常有卖，但是他们偶尔会卖出一些香烟或其他东西。无论他们有什么，如果你有钱，你可以在那里的小卖部买到食物。真的没有什么吃的。通常卖，小卖部有时也卖一些。但啤酒，是的。但没其他别的东西，没太多东西，主要是香烟。当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需要付钱吗？是的，我们必须付钱。之后，就没有钱了，没人再给我们一般的货币。那时我们得到的是购物券一类的。他们给你们购物券作为工作报酬吗？我不知道是工作报酬还是别的，我们得到报酬就是购物券。如果小卖部有东西卖的话，购物券可以当钱用。这就是他们发放钱的方式。对每个人来说，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了钱。